没看清楚白昼，没看清楚白天，灰色掩盖了宇宙，没看清楚夜晚吗？没看清楚夜空，天空铺满铁锈，看看这片废置的天与地，四处渗透了发肤的气味，迷人吗？越过了这座山岭，洞悉天外风景，对山峰再致敬。听说这个那个山影背后，听说各有各风光，明明渴望会飞，飞不过荒茫，飞不过失望，像世界下塌，没氧气，没星光，慢慢堕入垃圾场，飞不上天堂，飞出去张望，何必丧气与绝望，何不放眼再仰望，天空更壮，天色更朗，怎可对抗？清楚白天，请高歌去赞美吧。若看清楚夜晚，若看清楚夜空，请高歌去赞美吧。看见这个那个身影背后，看见各有各风光背后，到处满载精彩变奏。